甜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决胜圈，看中国短道速滑队第一个三冠王能不能诞生。最后弯道，冲刺！中国短道速滑女队本次温哥华冬奥会实现了大满贯。 2010年2月27号，中国选手王蒙1分29秒213的成绩，率先通过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决赛终点线的这一刻，中国女子短道队在温哥华冬奥会完美谢幕。在过去的两周当中，在主教练李琰的带领下，由王蒙、周洋、张慧、孙琳琳组成的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包揽了女子500米、1000米、1500米和3000米接力女子短道项目的全部4枚金牌，之前还从来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完成过这一壮举。短道速滑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首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，之后的历届冬奥会，韩国一直是这个项目的霸主。他们曾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豪取6块金牌，但包揽女子全部金牌也不曾做到。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人才辈出，带动了男子项目的发展。4年之后的索契冬奥会，中国男子短道速滑也涌现出了许多青年才俊。韩天宇的1500米银牌，武大靖的男子500米银牌，以及5000米接力铜牌，男女水平都跻身世界强队，中国短道队成为了真正的王者之师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风是我的呼吸，雨是我的汗水，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，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，感受生命淋漓尽致。超级体验团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，我是论论， 我是宋阳。 节目开始呢，要提醒各位哈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啊，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。 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破纪录的事儿。这个马拉松最近破纪录挺快的，说的不是全程马拉松啊，是半程马拉松啊。全程马拉松的记录呢想破现在挺难的啊，但是半程去现在不断的在破纪录哈，包括男子哈，包括女子，女子今年就应该破了得有2次了哈。前一段10月份女子半程马拉松的记录是刚刚又被刷新，而就在上周日哈，男子半程马拉松的记录也是再度被刷新哈。最新的记录呢是达到了57分31秒哈。破纪录的这位选手哈很有意思，21岁啊，非常的年轻啊，是一位00后，来自乌干达的年轻运动员，叫基普利莫啊。你说也是姓基普啊？是不是这姓基普的是不是马拉松都比较厉害 啊？我也改个外号啊，以后我参加比赛报名的时候，基普杨， 基普杨。基普利莫啊，是刷新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记录，是把记录是提高了1秒。上次哈创造这个新的记录，就是说他破掉的这个记录，之前的一个记录呢是在去年的瓦伦西亚的半程马拉松啊，去年12月啊，时隔1年，差不多1年的时间，打破了记录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去年的那场比赛哈，这位年轻的选手基普利莫就已经跑出了57分。